高张， 再请听阎菊鹏演唱的《阳平关》。 老将军特意劳倦，此事待俺赵云前而往。四将军，去往绝路，当报国恩，何言老卷儿子？是才探那报道，曹操受粮者，乃叫将张合在此，夏侯渊一拥之父，被老将军刀劈马下，按金持马，力战张合之头，身强夏侯渊十倍呀。将军，某家今要斩那张合的头来，你看。 战的日候，朕家哪有长胜之理？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辕门斩子》。 Bye.